下面请欣赏朱晓玲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刘一珍带出的《乡里妹子》，胡月演唱的《我热恋的故乡》。 一般，像你的才艳。

sunshine 安慰我们的穷远不分离，我们的穷远不分离。白帆啊白帆，

磨丁点儿亮。就这么狂， 我想去，